愿望目标的时候，你伤心的时候，或者是你得罪了上帝的时候，在这些种种的时刻，你就会想起上帝终是我啊，他没有离弃我，他会陪伴着我，他会重视我们。想到这样的 保证呢，就好像打了一个兴奋剂，你会重新得力，你会继续的要忠心的生活，一直到我们的人生或者这旧制度结束为止。 好，谢谢你姚弟兄你所给出的演讲。那么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个公众演讲，主题是珍惜你的基督徒身份。我们也邀请弟兄姊妹还有正在学习圣经的人可以前来出席聆听这个演讲。好，现在我们来到研究班课文的环节，我们会请林庆峰弟兄主持。 好，我们再次的欢迎弟兄姐妹及朋友们继续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守望台研究班。首先我们会邀请我们一同站起来唱出王国诗歌第104首，诗歌104首题目是起来赞美耶和华。